只见他耳目圆睁，光闪闪。 也不用点灯光啊！

声音暗声绝，不想为国。 转轴两小双沉雪夜，负伤痕人隐痛，笔走不歇。想一句，写一句，一字一句，呕尽心血。写成了他先民君主军节，驱虎豹斩蛇仙，拯救黎民水火间，乐在其中谁能解，波涛无人解，

是一片小绿叶儿啊，闻着露珠儿儿，把青春发散。今里我在前线把歌唱，明里我要装。 山潺潺的清泉。 当当。分手后我去的是娇生惯养，许多年华行军艰难，他帮我负重过山地，他为我送我，曾使他怒火难当，把我心中的冰雪来融化，我曾使他无聊归期，放弃了团聚北归家。Yeah! 听众朋友，刚才您听到的是《大河奔流》评剧作曲家贺飞作品音乐会。好，听众朋友，再会。